狗年旺旺旺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经常说小人物也有大梦想，这首跟你开场互动的歌来自南征北战远大前程，这是他们为陈思诚导演的同名电视剧献唱的主题曲。陈思诚也是33亿票房的大导演，四月开播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。我是 DJ 董鹏，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又到了周末，继续关注一下最近有哪些值得聆听的好音乐。王源为电影《遇见你真好》演唱了片尾曲《因为遇见你》，这是王源14岁时候的创作，曲风清新，充满了怀旧的质感，可以把你带回到那个青葱年少的日子。来听《因为遇见你》。 茫茫人海中遇见你，如同阳光照进心底，最美的时光有你相依，我心情无法言语，从未想过会遇见你，让我惊喜，让我痴迷。想起天台可笑的自己和电话那头的你，傻傻的我不懂得珍惜，竟然弄丢了你。因为遇见你，我学会珍惜， 好久没见你。凛冽的海风吹向你，是否被欺负伤？ 自从遇见你，心里有一句遇见你真好。十八岁的王源唱出了这个年纪该有的浪漫。接下来的歌就是告别青春时的心情了。张韶涵在2018歌手第17翻唱了汪峰的作品《再见青春》。我对比了一下两个版本，觉得完全不一样。汪峰唱的是不忘过往，把情绪放在心里，有牵挂和不舍，脚步向前却频频回头。而张韶涵唱的是不惧将来，更坚定，更决绝。 我将在深秋的黎明出发，伴着铁皮车厢的摇晃，伴着野菊花开的芬芳，thank you. 岁月。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心里或多或少都藏了些秘密，连爱人最亲近的人都不能分享。看破不说破，这是爱人之间的相处之道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知道了，可能会发生什么呢？来自苏诗丁的新歌《恍人国》讲述了爱情里的谎言。我是在今年的歌手节目中才开始完全认识到苏诗丁的，之前没有太多关注过他。我是歌手的每一季都会有些黑马选手，这一季到目前来看最符合黑马人设的大概可能就是张天和苏诗丁了，虽然都没能走太远，但是观众也记住了他们。趁热度在马上发新歌，这个动作很有目的性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我是新歌搬运工，来听金文琪的《这样的你》。 嘿，时间到此时太早或太迟，那时你匆忙赶路样子。嘿，故事到此时疯狂或可知，那时你必须经历的事。你说过的我可以，你说过的那句对不起，那句没关系。这大城里小小的你，路过的每次分离，这小世界大大的你，经过的每次风雨，每个痛苦快乐的大小的消息，都变成你会留下的记忆。这大城里不安的你，有过的每次呼吸，这小世界坚定的你，爱过的每次哭泣，每个闪耀珍贵的不同的感激，都变成你出发的意义。此时长久或暂时，那是最值得开心的事。你说过的我愿意，你说过的那句不容易，那句在一起。这大城里小小的你，路过的 你是网综节目送一百个女孩回家的主题曲。这档节目主要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女孩们在都市里的生存状况，很有人文关怀。金文琪就是这一百个女孩中的一位，想要了解她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档节目送一百个女孩回家。 今天的歌单很多歌都来自影视综艺节目，这种情况之前还是比较少见的。接下来的歌同样是一部网络剧的推广曲，讲述了一个松鼠系女孩的心声。什么是松鼠系女孩？就是喜欢收集一些小物件，很多都跟喜欢的人有关，收集控。来听钟欣桐带来的《你不会懂》。 是你吗？我不知道该不该还对你恋恋不舍。是你吗？也不知道能不能就是会洒脱。我一个人关在房间，静静躲着悲伤的情歌，突然有些什么话想对自己说，可以开口，声音怎么陌生了？你 变成各自流浪。

美妙啊，还不跟正餐抢位置，这样就能一直幸福下去了。刚才的歌甜食爱好者们应该很喜欢，来自任然跟李泽瑶的餐后甜点。最近我在各种平台频繁看见任然的名字，问了一下身边的年轻人，几乎没人不知道。然后看了一下任然在音乐网站上的数据，每一首的评论数量都能破万，有些歌甚至逼近了十万的评论。在这周播出的2018歌手节目中，汪峰翻唱了他的作品《空空如也》，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这位姑娘了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这个段落带你认识一下任然，来听这首《空空如也》。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，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，也只是怀念。一滴滴，一点点，一夜一片，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，可我却害怕遇见。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，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，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，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，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。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，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，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，的过去或许我如今速写，无所谓让痛重 当下的华语乐坛，总有一些名不见经传但是作品熟识度很高的歌手，他们不靠参加选秀节目赚流量，也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，更多迎接的就是作品的口碑。任然就是这样的歌手，我看网络上少有对他的介绍，很简单，四川人，科班出身，不追名逐利，这是我对任然的评价。凭他的外貌和音质，出道应该不成问题，但是他选择了作为隐者，这种随性的态度反而更容易激发人们的关注。来听一首古风版的 EDM《东亭》。 理想预计伴君赶考上京，客船拥挤，城中繁华似锦，月下诗意又为爱念春去， 盼君归西，金榜题名消息。飞彩烟烟影影，你为谁不烦心？纷纷扰扰云云，谁寻欢乐本心？有一位姑娘，花落断庭，她为谁梳发美人泪？有一位情人，与非他迷痴恋，何怀月影悲图里？ 花叶凋零，风蝶了无相去，泪分朝夕，人消瘦见欢意。红颜晨曦，骑白马见连理，再度相遇，算作一生宿命。飞彩烟烟影， 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我曾问过自己，生活只 值不值得叹息，明明烦恼都已摆平。男人一生中最大的瓶颈，却是走走又停停。所以不管多急，我都能走下去。多少年之后，一个人许久，才知道什么是重。何必去接受还有未完成的梦，让我去追求。看时光倒流，不如继续走，再见也可以是问候。我还是我自己占有。多少年之后，借寂寞消愁，才明白什么是富有。打点好伤口，继续做完年少时的梦，再享受。满勇气还在青春的路口，转过山仍然是朋友。我稳稳地走，你稳稳地留。 关于未来，男孩跟男人的理解各不相同。男孩称之为梦想，他们追求的是义气；男人称其为余生，他们追求的是勇气。当勇气和义气都在，你就是不老男孩。刚才的歌《不老男孩》是古巨基为电视剧《老男孩》献唱的插曲。这部剧的原声音乐很好听，片尾曲的《牧马城市》还在我们周日的排行榜节目中打榜。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。继续听到的同样是一首搭剧歌，来自久未露面的王啸坤，这是他为一部最新的三国剧演唱的主题曲，编曲的气势很磅礴，这得益于涂慧源。来听这首《少年志》。 煮酒的火还上温，多情空余恨，野花的灯还撩人，长梦与幽魂。欲盖弥彰，他乡月光荒凉，某个眼眶现实彷徨，阵阵风凉，沉沦了多少个心霜。少年志志欲留青史，乱世百年尚无名士，唯有余年替天下洗，悲歌唱山河。 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今儿的节目到这结束。如果你特别喜欢哪首歌，可以在微博上跟我互动，直接告诉我，我在微博上叫 DJ 董鹏。当然也别忘了找到这些歌转发，写上你的评论，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明天是新一期排行榜节目的揭榜日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。